嗱，呢個新聞咧都算新噶啦，咁咧就係喺英國嘅爆出嚟嘅。咁嗰個具體嘅新聞係咩咧？就係華為否認咗一個前度 MI 6軍情第六處嘅特務。哇！中國咧就招募咗一啲英國人作為咧該公司嘅所謂有用的傻佬。咁呢個意思係點解呢？就係話咧，呢個有一個前英國嘅特工，咁佢咧就話咧，中國咧就用咗一啲嘅方法咧，就招募咗一啲好有影響力嘅人，例如前英國首相金梅倫，咁咧就去為呢個華為説項，就令到咧呢個5G 嗰個建設咧就一定要揾華為咁樣。咁嗱，嗰個具體內容咧，就大家可以睇翻嗰段新聞啦。咁事實上英國都好多嘅。咁但係呢段新聞最有趣的地方係咩咧？就係咧，其實大家都即係唔係好睇，即係唔係好知道嗰個具體嗰個內容係咩嚟嘅。因為傳說咧，就有一個咁嘅檔案，杜斯耶啊，一個檔案，就有一個咧前度嘅軍情六處嘅特工，就叫做 Christopher Steele 提供嘅。就涉及到所謂呢啲招募啊，呢啲有用的傻佬嘅呢啲具體嘅內容，咁啊86頁嘅入邊嚇，包括埋政客同埋一啲教授。最重要對於一周時嚟講，最重要嘅就係呢個人啊 ，Christopher Steele。如果你有即係一路有聽開我呢個節目嘅話，其實幾年前咧我已經提過呢個人嘅。咁呢個人有啲乜嘢嘅特殊嘅行為咧？嗱，呢個人到依家失咗蹤嘅，即係到依家都冇見翻呢個人嘅。佢曾經喺呢個 M 軍情六處嗰度做過，就是、駐莫斯科嘅特工。咁當其時咧，佢亦都做咗另外一份檔案嘅，就係、是、關於呢個特朗普嗰份檔案冇公布過。但入面的內容是什麼呢？就是特朗普曾經在一段時間就去過莫斯科，那個表面的理由就是參加一些商業的活動。但是呢，這位特工呢，他就說引述他一個認識在莫斯科的針，不是他直接問，是莫他就在莫斯科的針，就是說特朗普當時呢就享受了很多這些特殊的服務。那個特殊的服務呢，就當時我講過，但不在這裡、就是、再細表了，咁一定係色情嘅啦 ，OK， 可能影埋相添啊。 佢好中意東歐妹喎 ，Trump。 我唔知啦，呢、這個唔知啦。 佢兩個老婆都係， 唔知啦，我唔敢講。起碼佢中意女人啦，即係 OK， 即係起碼啦 ，OK。咁咧就我以前曾經引述一個消息啦。咁呢個消息應該係真嘅，就係、是、咧以前好耐好耐以前咧有個印尼嘅總統叫 蘇加諾係咪？ 蘇加諾。咁咧就當其時咧，蘇聯嘅特工咧就利用咗所謂嗰個燕子啊，即係一啲女嘅特工咧，金髮美女嚟嘅，就同佢做咗一啲性愛嘅場面，咁啊拍埋片噶啦。咁咧就嘗試用去要挟呢個蘇加諾。咁蘇加諾聽咗之後咧，咁佢就覺得，嘿，閒事啫。當我嘅國民睇到我同幾個金髮美女喺床上嘅表現嘅時候咧，啲國民咧係會更加推崇。即係會支持我嘅，咁咧原來是真喎，真係蘇聯當年冇佢苦喎。咁但係呢壇嘢咧就喺美國咧就喺當呢個特朗普上任嘅初期咧就炒得好興嘅。我都曾經即係花過幾段嘅時間去講過，但係咧當呢個美國國會嘗試傳召呢個具體嘅證人嘅時候咧，咁就無影無蹤啦啊！咁事實上咧，我都幾懷疑呢個人仲喺唔喺世間存在咯。咁所以今次去傳出呢、這個即係所謂檔案咧，咁我就覺得就大家真係要拭目以待咯。嚇，係咪真係會見到呢份檔案個出現，同埋呢相關嘅人士佢哋係會否認啊，定係還是佢哋會有另外一種講法啦？咁但係咧，呢個檔案即使呢個檔案未必存在嘅話咧，咁但係事實上咧，佢提出個人物本身咧，係的而且確有咁嘅嫌疑嘅。舉個例啊，譬如呢個大金馬倫，金梅倫咧，佢係咩事衰咧？就因為搞咗呢個脱歐公投啊，係結果衰咗啊嘛。咁佢跟住咪閃咗咯， 咁試咗之後有冇一點點鋪頭啦？咁跟住佢做啲咩？原來佢做一個一帶一路嘅顧問。 嚇 嚇！咁好明顯一樣嘢啦，就係、 是、有利益衝突嘅，係直接利益衝突添。 哦，咁我唔知啦。咁呢個就要睇睇英國啲人點點睇呢樣嘢啦。可能大家都唔係好 care 啊。咁但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就點樣咧？其實呢啲英國政客咧都係好霉嘅。咁霉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做首相嗰時梗係好風光啦。但落咗嚟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冇錢嘅。咁我自己親眼見過嘅。因為當其時咧，我就喺銅鑼灣某個機構新聞機構服務啦。咁有一日咧，我見到個高樓，嗰個高樓好 Q 高嘅，六尺幾，六尺四五寸高嘅。咁嗰日邊個嚟咧？就係、是、前英國副首相夏素廷。咁佢揸住個花嚟同呢個即係嗰間公司傾生意。咁證明一樣嘢就係咧，喺呢啲民主國家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咧，嗰、那個政客落咗台之後咧，佢就可能要孭住成身債啦，又或者要揾食啦咁樣。咁呢個包括埋咩咧？就係、是、克林頓啦。克林頓咧就係佢落咗台之後咧，佢其中一樣要做咩咧？就係、是、要揾錢。咁揾錢嘅方法好簡單啫，就係咧佢可以同你影張相嘅，佢可以新書發佈會簽名嘅，但係影嗰相咧收你一皮嘢美金嘅。咁呢個係親蛇嘅，呢、這個一係咪一皮嘢美金我唔知啊，但係影同佢影相係。即係收錢影相呢個就係真事嚟嘅。 咁都好好玩，咁幫人寫下推薦信呢啲其實啊， 好多啦，大佬， 真係。依家都有嘅，真 係。所以佢嗰個咩 Clinton Foundation 咧，其實咪呢啲嘢嚟咯。咁誒呢個亦都係同我頭先嗰個講有少關係咧，就係、是、嗰一個民主制度咧。咁咧就固然我哋只能夠講佢係一個所謂必要的即係necessary evil 啦，即係話必要的。佢唔係一個好嘅制度嚟嘅，但係比起其他嘅制度咧，佢係仲有少少優勝嘅。但係頭先我哋睇到一啲問題就係話，譬如呢啲政客本身咧，佢由於個經濟條件嘅問題咧，佢好容易被操控嚇。咁、啊、呢個英國嘅情況亦都即係好體現得到咯。 係啊，絕對係啊。咁講翻民主制度，我覺得佢嘅精神咧，它的中心精神就是要將權力來源成為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向流動的體系咯、 嗯嗯、但問題就是 你那個監督你可以要全天候的嘛、 啊、 他未上台之前你要監督他，他有一定的透明度給我們聽，譬如那些錢怎麼來啦、他平時接觸的那些人啦、 嗯 他講的跟他真的做的事有沒有差別啦，他上台大家都要監督啦，仲有一樣嘢，佢落台之後你都要監督佢喎。 絕對係啊！ 咁你而家譬如金梅倫嗰啲，你冇監督㗎。佢落完台之後，你都唔 Q 知佢邊度？哦，可能呢個係一個即係延後貪污嚟嘅，就係、是、事前已經同佢講㗎啦。當其時咧，你即係唔好做乜乜乜乜咁樣落台之後咧，咁我就俾啲咩好處理。咁而家呢份報告係咁講法嘅， 嗯， 就是、當佢在任嘅時候咧，佢對中國嗰個批評嘅態度咧係完全係軟化曬嘅。咁你但係你真係睇到表面正功係咁樣喎。咁而家呢個 Boris Johnson 會唔會都係咧？咁老實講，我就真係唔敢肯定。 嗯， 因為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去過英國，你知道英國經濟狀況係相當之差。即係而家話喺嗰個嘅疫情之下咧，個失業率係去到成8% 嘅。係啊，啊，咁你一個國家咁嘅時候，咁你點？即係你唔好講話嗰啲政客點貪污啊！實際上個國家好需要外來投資噶嘛。咁、嗯、如果而家俾到你嘅話，咁你咪好多政策本身你係咪要調整先？嗱，呢個我哋講緊就係嗰個而家呢個全球化之後咧，佢啲 全球化體係點樣被人利用啦？ 點樣去滲透啲國家？點影響啲國家啦？初頭你以為所謂啲第一國、第一世界啊，或者第二世界、第一世界邊咧？譬如講緊係美國啦，第二世界譬如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咁啊。但係呢啲國家全部都係有條件俾人滲透。呢、這個心態同以前唔同，以前即係喺呢個第二世界大戰之後嗰、那個冷戰嘅時間咧，係意識形態嘅心態。譬如點解啲人要做特工咧？點解啲人要做卧底咧？因為佢信大部分咧，因為佢信一個馬克思主義。咁其中一個都好重要原因就係收個錢啦。咁兩樣嘢冇衝突嘅 ，OK？ 你又可以信馬克思主義，你又可以收錢嘅。但係去到而家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嘅咁樣嚟噶嘛？譬如特別係譬如話你英國，佢係白種人 ，Anglo-Saxon 啊 ，White Protestant。Wasp 咁點解佢要收中國呢啲賄款啫？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窮啊嘛，佢冇錢啊嘛。如果譬如話加拿大、澳洲啲國家就係佢根本國家都冇錢去支撐佢嗰個福利制度嘅，佢 唔炒高地皮去透過個税收，佢根本佢呢啲福利俾唔到 嘅， 係咪啊？咁你睇下而家譬如加拿大個赤字，即係今年個赤字有幾多？ 係咪啊？咁呢一個都係產業空洞化嘅直接後果啦，可以話。 咁你講得好啱啦，就是、產業空洞化啊嘛，就係、是、你睇到個短期嘅利益，就係、是、當你將你啲廠搬曬去中國嘅時候，定生產線去咗中國嘅時候。 咁個生產點講？你成個 production 搬走咗之後，咁、自己本國咧就變咗冇生啦。 係啊，咁、所以你而家嗰個世界嘅秩序嘅調整，首先你一定要諗一樣嘢，就係而家呢個即係、就是、全球化生產本身嗰個政治嘅影響喺邊度？ 嗯， 個政治影響其實係慢慢你會向翻一啲即係。就是由在呢個全球化之後得益的國家，佢可以翻翻嚟用翻佢嘅資源，用翻佢錢咧，去影響翻其他國家，從而去推翻咗原有嗰、那個即係世界秩序。 係啊，咁講翻，如果講起嘅話，我諗起一篇新聞就係、是、尋日關於梵蒂岡對香港嘅一個點講評論呢一單新聞。係啊，因為就係講翻梵蒂岡佢本身一直係好渴望。 中國係建交， 係啦，同中國建交啦，咁樣咁啊、所以梵蒂岡咧就聞説就喺尋日咧，即係啊喺一篇 教宗 上邊係教宗啊嚇， 係教宗 係啊喺一篇演講上邊咧就刻意咁樣去啊唔提起香港嘅事務咁樣咯。 嗯，嗱、那、嗰個具體嗰個情況係咁樣嘅，就係話咧原本咧就係、是、呢、這個方濟教宗咧。佢就會係有一篇嘅演説，咁咧，但係咧呢篇演説個內容咧臨時咧係抽起咗一部分，呢部分咧係關於香港嘅。 係。 咁而家個疑問就嚟啦，就係點解呢篇演説咧喺佢出街之前咧有人會知道？即係我哋假設係佢受到壓力之下去刪改嘅啦。 係。 而佢點解又會跪低？咁你只有向一樣嘢跪低，就係全能嘅神啊嘛，大佬，你唔係你嗰個唔係神嚟噶嘛，大佬。 但係大家係大家去過 你點解會跪低啊？真係， 我諗大家去過梵蒂岡都會見到一個事實啦，就係點解梵蒂岡咁靚咁多財富嘅咧？咁一路以嚟啦，佢都係歐洲嘅權力中心啊，直到一個17世紀嘅 Westphalian System。真係個 piece of Westphalia， 佢大家歐洲國家簽咗之後，去否決呢一個教宗或者教皇國嘅絕對控制權之後咧，咁就話咁變咗教宗佢以後咧，佢唔可以向啲國家直接抽税咁樣啦，就要利用呢一啲外交手段啊，睇下會唔會話得到任何方面嘅利益啊，尤其是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嘅國際事務、國際組織啦。咁原來一個梵蒂岡咧，佢身為一個主權國，亦都係對呢啲國際組織全部都有聯繫嘅。咁就話如果有啲 job 係即係講話外判咗俾個梵蒂岡去做，尤其是佢哋身為一個宗教組織啊，好大條道理去救濟人民噶嘛。呢、這、一個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咁變咗就話，如果佢哋要喺呢一啲國際組織裏面嚇，即係如果想 tenor 投標嘅話，咁就要當然去討好翻呢一個國際組織裏面嘅話事人，又或者唔好講話事人啦，critical stakeholder， 即係重要嘅持份者 啦。係啦，重要持份者，中國，所以就係中國之所以係成為一個梵蒂岡啊非常之想拉攏嘅對象，都係不外乎呢一個原因。咁第二都係講翻中國係一個十幾億人嘅市場。咁如果有一日所謂中國會有翻呢一個宗教 自由嘅話咧，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咁但係有得估啦。咁其實佢哋都係睇 market 嘅啫。OK。嗱，咁嗰個新聞就咁樣嘅，咁呢篇文咧就大家可以睇睇啦，就係、是、有一個意大人寫嘅，咁佢就話咧七月五號嘅時候咧就原本有一個教宗嘅演說嘅，咁咧就佢會提到咧就支持香港嘅自由，咁換言之佢應該係反對嗰個港區國安法啦，係 啊， 咁但係出街嘅時候咧就冇咗呢段，咁呢篇文咧就有一個呼籲嘅，佢話咧就呢、這個只係傳聞嚟嘅，但係咧為咗唔好令到大家有不必要嘅猜測咧。咁梵蒂岡適宜咧，就將2018年同中國嗰、那個即係嘅協議咧，就公開嚇。 嚇！ 咁呢個就理所當然啦，係咪啊？嚇！因為咧就教宗咧，佢唯一一個咧要侍奉嘅咧就係全能嘅上帝， 佢唔係侍奉人間嘅任何嘅當權者啊。咁但係咧喺現實上咧就好難嘅，現實上好難咧。如果你去梵蒂岡，你就知道啦。咁佢一個好細嘅地方嚟啫，即係一個旺角咁大啫，旺角都冇添。咁入邊好多珍品嘅，咁啲珍品咧就要透過好多呢啲咁嘅專家咧去做維修嘅。咁亦都日常好多開支啦，嚇，譬如嗰啲瑞士籍嗰啲 衛軍 啦，係咪好？ 唔係記得利益，梵蒂岡喺全世界記得利益。 咁所以咧，之前有人話咧，就係其實佢哋都串同咗啲黑手黨嚟洗黑錢嘅，嚇。咁亦都做好多呢啲即係可能係犯法嘅嘢啦，咁樣嚇。咁中國對佢嚟講咧，其實一個好吸引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好可能在呢度入邊咧，佢哋會得到很多利益。 咁絕對 係。嗱，我唔係講阿方濟本人收到啲利益，但係咁大頭家咧，你揾唔到錢咧，其實就冇辦法去維持。你淨係睇入邊嗰啲珍品咧，即係你要去點樣去保養啊，點樣去請專家咧。所以點解近年咧要咁多遊客，而咧去過你會覺得好得人驚啊！但係即係。譬如舉個例啦，譬如你去呢個睇咪江浙路嗰個天花板嗰度啦，咁係呢度咁細嘅，係全部塞滿曬人嘅，咁啊塞滿曬人，跟住咧好似港豬仔咁，跟住出去又另一批人，即係如此不斷嘅。咁但係呢幾個月咧冇人，即係因為個疫情問題咧就冇人去咧，咁所以我諗佢係喺財政上嗌緊救命嘅。 咁同埋佢咁全世界有咁，即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教區，佢哋都要即係洗錢嘅，佢哋都要食飯。 唔係咁，嗰啲教區都有人捐款嘅，而且佢哋唔使交税添啦，係咪啊？咁所以即係養一頭家咧就好辛苦啦。咁嗱，點解我講呢個例子咧？就係同頭先我哋講嘅一樣嘅，就係、是、其實點解每個國家咁多國家佢哋都喺而家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佢哋要跪低咧咁樣？個原因好簡單啫，唔使諗太高深嘅嘢，錢，大家唔夠錢使咯，就咁簡單啫嘛。咁咧，但係又唔好覺得呢個情況咧係咁悲觀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大家而家如果你稍微清醒少少，你都睇到個問題。喂，連教宗都跪低，教宗聽到人哋講一聲唔好出啦，咁啊佢就真係唔出。咁呢個咁嘅力量係咪比耶和華更加偉大咧？係咪咧？係咪更加要警惕啊？ 係， 係嘛？咁慢慢有啲人即係佢諗落去，佢會諗好清楚，就係咁搞落去係唔掂嘅。 絕對係啊！佢係會啟發到有好多即係全球嘅，唔好講話既得利益者，全球利益持份者應該咁講。對於呢一個改革全球體系嘅一個信號咯，可以咁講。 係啊， 嚇！就算一個即係方濟各，就算佢跪低咗之後啦，始終呢啲事咧係會寫喺歷史裡面噶嘛。下一任嚇，因為呢一個全球體制嘅受害人咧，一定係會即係推動呢一個改革嘅。咁同埋呢個改革呼聲，其實由冷戰結束後咧，就不斷咁樣持去行住個上升個嗰個趨勢。 嗱，但係簡單講咧，而無論 Donald Trump 同埋 Joe Biden 咧，即係兩個總統咧，我哋對佢嘅改革，即係重新塑造呢個世界新秩序咧，我哋覺得冇乜信心。咁唔係 Donald Trump 冇咁嘅。即係 vision 啦，而係佢個能力咧，即係尤其是近排去處理呢個疫情嘅能力咧，就極度受人懷疑啊。OK， 至於 Joe Biden 咧，唉，佢之前已經收咗錢㗎啦，你睇佢個仔去中國嗰度，咁你諗住佢去搞呢啲嘢，真係唔使諗咯。好啦，咁嗱，下一節翻嚟咧就阿 Julian 即係講一件即係趣味性相當之高，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聽埋呢段嘢先至好識記啊。 好，唔該曬。